在桥下推出个一切为马，谁能给我一个好的回答。爱情是模糊的，可怜的是没有勇气选择。如果再舍不得这样下去，我们每个 两个人。

星星高的天空。